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四章符灵记第四十八集。 第二天上午，哈利的第一节课是草药课。吃早饭时，他因为怕别人听见，没能把邓布利多给他上课的内容告诉罗恩和赫敏。当他们穿过菜地朝温室走去时，他才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周末的狂风终于平息，但是那种怪异的浓雾又回来了。他们用了比平常更多的时间才找到上课的那座温室。 哇，多么恐怖啊，少年时期的神秘人。 罗恩轻声说。他们围在一棵布满结疤的疙瘩藤的树桩旁，开始戴防护手套。疙瘩藤是他们这学期所学课程的一部分。 但我仍然不明白，邓布利多为什么要让你看这些呢？我是说，有趣倒是挺有趣的，可是有什么用呢？不知道。 哈利说着，戴上一只护齿套。 但他说非常重要，会帮助我活下来。 我认为这很吸引人。 赫敏认真地说。 尽量了解伏地魔这个人是绝对有意义的，不然你怎么能发现他的弱点呢？ 这儿啊，斯拉格霍恩最近的那次晚会怎么样？ 哈利戴着护齿套，口齿不清地问赫敏。 哦，其实挺好玩的。 赫敏一边戴上防护眼镜，一边说道。 我是说，他虽然没完没了地唠叨他以前那些学生多么出名，而且明显是在讨好麦克拉根，因为麦克拉根认识许多头面人物，但他给我们吃了一些很美味的东西，还介绍我们认识了格维诺格琼斯。 格维诺格琼斯？ 罗恩说，防护眼镜后面的眼睛一下子睁得老大。 是那个格维诺格琼斯吗？霍利黑的哈比队的队长？ 没错。 赫敏说。 我个人认为他有点自我中心，不过 这里不许再说话了。 斯普劳特教授厉声说道。他匆匆走了过来，神色很严厉。 你们落后了，别的同学都动手了，那位已经弄到了一颗假果。 他们转脸望去，果然那位坐在那里，嘴唇滴着血，半边脸上被挠出了几道血痕，惨不忍睹。可是他手里抓着一个噗噗跳动的令人恶心的绿色物体，有葡萄柚那么大。 好的教授，我们这就动手。 罗恩看到老师转过身走了，又低声补充道。 我们应该用比尔瑟汀咒的，哈利。 不，绝对不行。 赫敏立刻反对。他跟平常一样，一想到混血王子和他那些魔咒就气不打一处来。 好了，快点吧，我们最好赶紧。 他担忧地看了两个伙伴一眼，他们深吸了几口气，便埋头去对付他们中间那个疙里疙瘩的树桩了。残根立刻活了起来，长长的刺藤从顶上窜出，在空中甩来甩去，其中一根缠住了赫敏的头发。罗恩赶紧用一把整只剪刀把它打了回去。哈利总算抓住了两根藤蔓，挽在一起打了个结。这些触手般的枝条中间露出了一个小洞，赫敏勇敢地把手臂插进洞里，洞口立刻像捕鼠夹一样咬住了他的肘部。哈利和罗恩拼命地拖拽扭动那些藤蔓，让洞口重新张开。赫敏总算把胳膊从里面挣脱出来，手里抓着一颗像纳威弄到的那种假果。顿时那些刺藤全部缩了进去，布满结疤的树桩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截毫无生气的死木头。 等将来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可不想在花园里种这些玩意儿。 罗恩说着，把防护眼镜推到额头上，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把碗递给我。 赫敏说。他把手里那颗噗噗跳动的假果举得远远的。哈利递过去一个碗，赫敏把假果扔进碗里，脸上是一种厌恶的表情。 别缩手缩脚的，快把汁挤出来，趁着新鲜质量最好。 斯普劳特教授喊道。 反正 赫敏继续着刚才被打断的谈话，就好像没有遭到树桩袭击似的。 斯拉格霍恩还要举办一个圣诞晚会，哈利，这次您可没有办法逃脱了，因为他特意叫我看看你哪一天晚上有空， 确保他能把晚会安排在一个你能来的晚上。 哈利叫苦不迭，罗恩正用两只手按着甲骨，想把他的汁液挤进碗里。听了这话，他猛地站起来，使出吃奶的劲儿挤压甲骨，一边气呼呼地说： 这个晚会又是专门招那斯拉格霍恩的那些虫儿的吗？ 对，专门为鼻涕虫俱乐部举办的。 赫敏说。甲果从罗恩的手里飞了出去，撞在温室玻璃上，又弹回来砸中斯普劳特教授的后脑勺，把他那顶打着补丁的旧帽子打掉了。哈利去捡甲果，回来时听见赫敏在说： 喏，鼻涕虫俱乐部这个名字可不是我发明的。 鼻涕虫俱乐部， 罗恩用马尔福特有的那种讥讽口吻说： 真难听。喂，我希望你在晚会上玩得开心，你为什么不跟麦克拉甘交朋友呢？这样斯拉格霍恩就能把你们封为鼻涕虫国王和王后。 我们还允许带客人去呢， 赫敏说。他的脸不知怎的突然涨得通红。 我正准备邀请你，既然你认为晚会那么无聊，我就不费这个事了。 哈利突然希望那颗甲果刚才飞得再远一点，这样他就用不着跟他们俩坐在一起了。罗恩和赫敏都没有注意到他，他抓起盛甲果的碗，尽量用最大的声音，以他所能想出来的最卖力气的方式折腾着甲果。不幸的是，他仍然能听清他们俩说的每一个字。 你本来准备邀请我的， 罗恩问，他的声音完全变了。 对， 赫敏气冲冲地说。 但是如果你情愿让我跟麦克拉根交朋友。 停顿。哈利继续用一把小铲子敲打那颗有弹性的甲果。 我不情愿， 罗恩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哈利一铲子下去没敲中甲果，把碗砸碎了。 恢复如初， 他赶紧用魔杖捅捅碎片，念了一句咒语，碗立刻自动粘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但是碗被砸碎的声音似乎惊醒了罗恩和赫敏，他们这才意识到哈利的存在。赫敏显得很慌乱，立刻开始在他那本食肉术大全里查找给疙瘩疼的甲果几只的正确方法。罗恩有点不好意思，但看上去心里美滋滋的。 把那个递过来，哈利， 赫敏急急地说。 这上面说我们应该用尖东西把它们刺破。 哈利把碗里的甲果递给赫敏，他和罗恩一起重新戴好防护眼镜，再一次埋头对付着那个树桩。哈利其实并不怎么吃惊，他一边跟一根想要掐住他脖子的刺藤扭打，一边转开了心思。他早就模模糊糊地知道这件事早晚会发生，但是他不清楚自己对此会有什么感觉。如今他和秋章尴尬的看都不敢看对方一眼，更不用说互相交谈了。如果罗恩和赫敏开始谈恋爱，然后又闹分手，那可怎么办呢？他们的友谊能经得起这番折腾吗？哈利想起三年级时，罗恩和赫敏有几个星期互相不说话，他不得不两边周旋，给他们调解，搞得苦不堪言。还有，如果他们最后没有分手呢？如果他们变得像比尔和芙蓉那样，别人在他们面前都会感到尴尬，难以忍受，结果他就只好永远被排斥在外呢？ 抓住了！ 罗恩大喊一声，从残根里拽出了第二颗甲果。这时候，赫敏正好把第一个弄开了，顿时碗里满是蠕动的像浅绿色毛毛虫一样的小疙瘩。这节课剩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没有再提到斯拉格霍恩的晚会。随后的几天，哈利更加密切地注意他的两位朋友，但罗恩和赫敏似乎没有什么异样，只是相互间比过去客气了些。哈利想，他只能等到晚会举办的那天晚上，看看在斯拉格霍恩房间朦胧的灯光下，在黄油啤酒的作用下会出现什么情况了。眼下他还有更加紧迫的事情需要考虑。凯蒂贝尔还住在圣芒哥魔法伤病医院里，短期内不会出院。 这就意味着九月份以来哈利精心调教的那支很有希望的格兰芬多魁地奇球队缺少了一名追球手，他迟迟不肯找人替换凯蒂，希望他能回来。可是眼看对斯莱特林的第一场比赛就要临近，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凯蒂不能赶回来打比赛了。哈利觉得他再也不能忍受搞一场全院选拔赛了。一天变形课后，他堵住了迪安托马斯，心里有一种跟魁地奇无关的沉甸甸的感觉。班上大多数同学都走了，只有几只叽叽喳喳的小黄鸟还在教室里飞来飞去，他们都是赫敏的作品，其他同学连一根羽毛都没有变出来。 你对当追球手还有兴趣吗？ 啥？有啊，当然有， 迪安兴奋地说。哈利看见迪安身后的西莫·斐尼甘重重地把课本塞进书包，脸色很是难看。哈利之所以不愿意让迪安参加比赛，就是因为他知道西莫肯定会不高兴，然而他必须把球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迪安在选拔中飞得比西莫快。 好吧，你可以加入了， 哈利说。 今天晚上训练7点。 好， 迪安说。 谢谢了，哈利，我要马上把这消息告诉经理。 他飞快地跑走了，教室里只剩下哈利和西莫两个人，这真是令人尴尬的一刻。赫敏的一只金丝雀正好从他们头顶上飞过，把一滴鸟粪拉在西莫的头上，气氛变得更尴尬了。哈利选迪安接替凯蒂，对此感到不满的不止西莫一个人。公共休息室里，对于哈利挑选两名同班同学入队的事议论纷纷。哈利上学以来忍受过比这糟糕的多的非议，所以并不特别往心里去，但是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必须保证在即将到来的对斯莱特林的比赛中取胜。如果格兰芬多赢了，哈利知道整个学院的人都会忘记他们曾经批评过他，并且会声称自己早就知道这是一支了不起的球队。可一旦输了，管他呢，哈利苦笑着想。比这更难听的议论，他都忍受过来了。